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伤感的眼泪，从来未属我，像往昔一样。每天好好地过， 分手这结果，真的有痛心过，陪我走只得我，原来亦没不可，是逝去那些经历改变着我， 并没有哪一方是对跟错， 你眼睛温柔过， 梦与想再飘过， 一出再次次再一个。 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，相拥亲吻路上唱和，你我亦那么傻。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，当天都也认真过，没有谁能像我们清楚。曾这么珍惜过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。我是周传雄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时候，窗外风起，黄叶飘零。